离去。

不到真心有多少，以为你只对我好，以为你只对我一笑，我却不知道你的眼中还有影子在绕，以为你只对却感觉不到真心有多少。梦醒了，我想这样也好，爱若是空心的拥抱，我情愿连祝福都不要。